多幸运，在慢慢靠近的一些，再爱你没极限。你的夜，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过不忘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金子爬上了墙，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好多种滋味， 白天晚上 小鸭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远 方，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 没我王大雷，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怎么了？ 有个四川的男子为了挽回前女友，自演自导，导了个什么呢？自杀闹剧。 哎呦，这种事儿多了。我跟你说，这谈恋爱什么疯狂的事都干得出来， 这个 也不至于 过了。 对呀、啊，你说疯狂，我为他个大雨天、大雪天，我在外面等他，这还可以理解。 啊， 这个、 我得买花，天天给他买花，直播追他、 那个，那个不好判呀，也不好挽回呀、啊，这个叫一命相抵。 我觉得这个才让姑娘害怕呢，多瘆得慌，动不动你不爱我，我就自杀。 来， 很多人都这样， 你这样吗？ 我没赶上。 你也不敢说，小花，你把这故事从头说说。 那天晚上9点钟， 半身不身， 民警赶到事发现场。 哟， 只见一名男子左手不停地流着红色的液体，手上还缠着纱布， 那就是血呀、 啊。右手拿着小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干嘛切牛排的？ 民警立刻上前将手中的刀夺下，搜查的时候发现身上还有一把枪。 哎呦！哎呦， 那是准备是刀要不成，枪自己打自己来补一下。 哎，当时把办案的民警惊出了一身冷汗。 嗯， 后来呀、啊，就叫我就气坐地上了。 哦， 这枪啊，一打啪啪啪啪，塑料的假枪。 啊， 这个手着流着红色的液体呢。 嗯， 洗吧洗吧洗吧，搓吧搓吧，弄点泥下就没了。 还有泥呢， 还手也不干净。 你说这干什么呢？ 这样的男人啊，没有担当。 这样的男人。我妈说了，这样的男人不能嫁。 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还说了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你娘还说呢。 这个男的对魏淑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不过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他一般这样人也是真来用真血。 我跟你说，这男的干的他不是一次了，他没事就为了博取前女友的同情，我估计可能第一回使啊好使， 那是 他后头呢老是要这种方式，而且呢他是希望他一自残女友一心软又回来了，可是呢自残又怕疼，对吧，到商店买了红墨水纱布，还写了遗书，警察爸妈他都想好警察来了。 嗯， 我死后与任何人无关，老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写，老婆我爱你，好好照顾自己，每天多喝水，没事都站起来走一走，多穿衣服。 魏淑芬这仨字特难写吗？ 第一 这女孩叫什么他都不知道， 可那 那以死相拼干嘛呀？ 这就不是说一个正常人做出来的事情， 对、啊、 正常理智的人做出的事情。 爱的也不深，认识也不长、 对，这对爱的理解也实在浅薄。 这个爱的代价太不知道， 对生命的意义也实在是不通透。 估计是只停留在这姑娘的表面上了。 但是这种戏精的行为呢，就是要是评个年度最佳，我觉得他还是个有进榜的可能性的。 不可能， 太戏精， 表演的不够细致，现场弄的不够逼真， 剧本写的乱七八糟啊！ 他连那女的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你写起码写一个李二狗呢，直接还能找到对方。谁老婆？我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 就算这样，你也应该查。你要真有诚意哈，然后 对、啊、 回心转意，你都应该查。更何况就是个普通名字呢， 嗯、 而且这个字啊，真是咱们男女老少街坊们看了以后啊，说这就是一儿童字体。 对， 你说他三岁吧，比三岁认的字儿多；你说他十岁吧、哦，十岁都比这写的好。 你说他够十岁吗？他办这事儿，两岁孩子都办不出来，小花俩字写不出来。 我以为这姑娘莫奇彪彪的。 一般说痴男怨女啊， 你看那孔雀东南飞， 刘丹芝、焦仲卿， 哎，焦仲卿一着急。 你再看十八相送的 梁山伯， 哎，因痴而病嘛。 哦，你看人家 贾宝玉出差了， 出差了， 小花 贾宝玉出差上哪给报销啊？ 你这文化呀，哎呀， 出家了， 出差了点早， 像十几小时了。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年终奖惹得几家欢乐几家愁，那这一家是怎么样的呢？咱们看看全信有限公司。Tom Jason， 嗯， 走最远的路。 干嘛拎的这个辞职？ 走过最远的路。 是什么人生感慨？ 是老板的套路。 你怎么了？ 我刚好说是从我们家到咱们的公司呢。 我只是说期待这么久了，年终奖到底今天是什么样子呀？ 不知道啊，据说给惊喜。哎，不过咱周边几个公司可都不错啊，你听说了吗？ 齐了齐了，怪了怪了。 咱旁边那公司， 他们公司那么大事儿，你先听听。啊！ 这是给了个什么呀？ 我看你啊。哎呦，我的天哪，激动坏我了！ 这现看呐。 那看看怎么了？他们那热闹着。 您有什么可激动的？人家公司，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吧？ 废话，你快说。 不是，我是说知道以后你们可能跟我一样，特等奖带薪休假。 哎呀，多少钱？ 没看。 那我还说了 啊，不是，反正我知道马尔代夫，别的我不知道。马尔代夫，我听见了。 马尔什么？ 俩人的。 他没夫呢。带什么呀？ 非得是女生，还得带夫。 那不是就俩人成型，太棒了！带薪休假还是马尔代夫的旅行基金？ 哎呦啊，基金呐！ 你出去玩这趟， 就是专款专用，这钱就给你买机票、住酒店。 哎呦，这人家公司要不然做那么大那么多员工呢？给就是好。二等奖什么呀？ 二等奖？ 哎，你不会一等奖啊？ 啊，对，一等奖什么呀？ 一等奖是个苹果电脑。 你这个发音一直都有问题，想学北京人说话没学好。那叫苹果电脑，什么叫苹果电脑？ 他们 你那老家话带了也没关系，也不至于这样。 谁？ 什么叫苹果电脑？ 咱们这楼里啊，公司也是多。 他楼下那也不错，楼下那个一等奖给现金10000块钱。 你去了？ 我听人说的，他们昨天 晚上厕所里听见的吧？ 你甭管在哪听见的。 这种消息不是厕所就是电梯吗？ 你是名侦探拎的吧？ 你 分那么透彻管什么用啊？我就说发这东西。好啊， 真是！哎，我看看前面那公司，他们也开年会呢，都鼓掌了。 你还真有功夫。 等会儿，我听。 前面那公司呢？都一个声儿。 有星星啊！ 哎呦，一等奖一个照相机。 我觉得照相机这有点，是不是太专业性强了？ 人家鼓励员工风采，人家鼓励员工采风。 哦，说这鼓励员工风采去。 这个我今天呀、啊。来的道上 啊， 我就看楼下啊，我看见来了几个封闭式的货车 啊， 人家往公司里边每个员工啊，整箱的水果，整箱的海鲜，整箱的干果， 整箱的那个就是这么年画啊， 整箱年画你都看见 吗？就是年画啊， 不是 春联啊，玩具啊，一人一箱，四大箱， 一人发一箱春联，贴哪儿啊？ 不是，里边有春联，有年画，哦，有玩具，哦，搁在一个箱子里， 街道发。 你瞧你这没有出息的劲儿，就是玩具年画，你就啥 夹不多呀， 我眉毛都飞起来了。 四箱又有水果，又有干果，又有海鲜，又有过年贴的年画， 这加一块没多少钱。 对，听着是不错，但是确实是档次低了点。 不，这个不是年终奖，这是人头份，谁都有，跟抽奖单令搁着的。 这汤姆都已经不行了，都羡慕的。这你还没听我刚才上厕所听的那曲儿呢，人家那个公司啊，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快哭了，听的。 哟，怎么了？ 先说一悲惨故事。 3年的老员工，每年获得一块刻有自己名字的名表。 这个不吉利。 表和钟不一样。 刻上他名字的钟。 钟是挂起来的，人表戴手上的，没事儿。 哦，表就没事儿。 那可不是啊。 哎呦， 还有5年老员工呢。5年的老员工送你什么？ 送什么？ 私人定制的铂金戒指。 哎呦， 戒指。 嘿，铂金的。 哼， 这公司是干什么的？ 就那层呢，我听了他们是什么都没给买。 完了，就这公司效益不好， 直接发现金。 多少钱啊？ 一人2万。 啊！ 你跟我不在一调门啊！ 然后再后来又觉着不合适了，才给买的这个什么水果啊、海鲜啊、干果啊。 早说呀，2万打底，完了再说给这个10万个春联。 10万个为什么？就说人家是这个 10万个春联， 人家 能贴到死去。 哎，平地扣饼啊，树上开花。 你说这话像撂地的。 不是杠上开花吗？ 哎，对对，就那意思。 这下说的我很期待啊，很期待咱们发什么。 哎， 咱们都在这么一个这样的楼里了是吧？ 对呀，好歹跟人家算平起平坐呀。 这都是要上厕所坐电梯的人呢， 多稀。哎， 人多嘴杂啊，传出去也不好听。 你说这两件是咱们的共同点，确实是。 我的意思就是赵元信应该想想是不是专心，就是这么多员工 你 都辛苦。 大声往门开，你说 干那么长时间了， 不来点鼓励吗？ 赵全信是你丈夫啊还是你们家亲戚？平时你跟人家说话说都是赵总赵总呢，怎么好这现在？ 但是我刚才我忘跟你们说了，我也看咱公司一箱一箱往里进东西。 大吗？大吗？那箱子 不小 哟， 反正得我一 多大多大， 我一搂我一搂那么大， 一篓子。 不是一搂，我一搂就两手这么一抄，这么大箱子。 这么大呢？ 好多好多好多。 这应该是音箱吗？是电视的。 一人发一音箱干嘛用啊？ 不可能，那包装看着就不像。 你想怎么也是个电器啊。 哎，还没少进呢。 投影仪啊， 幻灯片给你孩子辅导功课。 不是，你什么都不懂，现在看大片什么都在家里自己投影。 你们家有那么白的墙吗？ 现在都不用那种白墙了，你看你什么都不懂。 窗帘上啊。 用什么窗帘？人家都自投，你什么都不懂。 自投自己眼睛上。 哎呦，自投那是罗网。 哎呦， 你家里甭管是5.1还是7.1，全都能给你照上了。 什么都给我照上了。 投影仪啊， 也不分大小，全给我照上。你说清楚那东西啊。 避火金睛罩。 我觉得咱们还是赶紧去开会吧，一会儿去晚了说的就那条都不好。 边走边说，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啊？如果你可着劲儿想要的话。 可着劲儿想要，我也想要那带薪假。 哦，你呢你呢？你想想你家里缺什么呀？冰箱。 钱。 我觉得他最缺是个媳妇儿。 哟，这个年终奖可发不了啊，这贩卖人口犯罪的。 你想的太直接了。 对，你想什么呀？ 哎，小丹啊。啊，我刚才不说了投影仪吗？ 就什么都能给你照上那种。咱们现在开年会，大家好。 咱们在多大一场院开年会呢？ 听总结，现在开始抽奖。 抽奖。 哎，领导今天讲话很节俭啊，以前都得要回顾一下、展望一下啊，总结。 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是我的。 啊。 是我的， 你的。 哎，这我的号，我的号啊！ 这谁抽的吧？ 我抽的呀。 你抽的，你咋抽的？你这有这么多人，你这是咋抽的？ 你是干什么的？ 是个啥？敢说吧，是个啥？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 反正我也不干了。 不干了，不干，咱出去，自个儿出去。 你给我看看是啥？是啥？ 不给你。 这好像是。 赵总他们家的两口子打起来了吧？ 哎呀，说了一堆 片汤的那个鸡汤话， 哎，让咱们的心灵啊都荡涤一下、哎。 哇，每个人都拿这么大一个箱，我这…… 哎，你那一个箱， 啊， 我俩箱。 你是二等奖，我三等奖，你高兴了？ 哎，好，太好了。哎，你那个什么呀？你看了吗？ 可是要掂量这分量，可不算沉呐。 哎呦，那说不定这里是什么特殊的奖品？ 是不是苹果的手机？ 有可能是个电脑。 但电脑有那么轻吗？电脑 不可能，我这分量还行，还挺压手的，两箱子搭上。 那咱们仨谁先拆为敬啊？ 你先拆吧，三等奖先拆，先看你的怎么样。 哎，行，你们看看，我拆了啊。 拆吧。 干嘛呀？钻木取火的？ 你这箱子封那么死啊？ 哇！ 好，哎，这是到了狗年也不能这样啊！ 看着现金了吧，还是看着骨头了？ 太不像话了！我是汪汪大礼包，就这个米饼、馒头、雪饼， 还真齐。 我找他去！哇哇！ 这不是找他去，这要咬他去。 我这分量沉。一定是好东西， 你看我看， 齿儿 什么呀？哎，说话呀、啊，死了这是。 哎，你看， 哟，啊，酸奶， 我得呲他一脸。 嘿，看来就我这好，嘿，我这最压手，我这看。 怎么还两声啊？ 两个香呢？啊，就这辣条，嘿。我塞在嘴里， 我呲他一脸。 最近啊，一则年终奖惹得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网友称自己的年终奖是三箱辣条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的热议。年终奖呢，堪称行业的风向标，有的公司在年终奖上甚是慷慨，甚至是发了现金，而还有这个带薪休假旅游啊等等的。但有的公司却表现得令人哭笑不得，馒头、白菜甚至辣条都成为了年终奖的替身。当然遇到这个情况，咱们街坊们也表达了、 哎、年终奖什么玩意儿。 哎，我也要说这句呢。我们年终奖是老板长达6小时的即兴演讲， 还是即兴？ 家宝说了，我们年终奖一双红色踩小人的袜子。我们又不都属狗。导演说了，我们公司一桶油、一袋米、一箱坚果礼盒、一箱零食，还有年终奖，公司还提前发了，觉得好幸福啊。 周辉说，公司的年会缩水成了年度总结会，发的奖品就是鸡汤，心灵的。 他们公司还发着鸡汤呢，我们公司没有年终奖，只有年会，给我们发的都是鸡血， 还要发春节值班表的。路过，哦，对了，汤姆，我听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人吃了15包辣条进了 ICU， 因为辣条里面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你说这是不是杰森？哦，杰森你来了， 幸亏我都送回去。 你胖点好行不行？你喝点我那酸奶，真的，你喝点。 哦，好酸。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哎，你们知道吗？不光是你们有年货，动物园里的动物其实也有年货。你看咱们胡同的小芳说了，哈尔滨他去了一趟北方森林动物园，说在那儿呢给动物们置办了好几车的年货。 狗熊给老狼送鸡， 鸡肉鸡肉香又美，今天 老狼又 好天， 对，这老狼又请狐狸他们吃 吃葡萄。 老大爷，这是我给您摘的葡萄。 你看看还说呢， 你们还不信了，小芳是每个轮都看了一下。 每轮 大象的年货最气魄，大串的香蕉、苹果跟南瓜， 洗澡真快乐，嘿， 还有喝 洗澡真快乐， 大桶的新春特饮。 什么新春特饮？ 大象还喝新春特饮呢？ 是不是什么营养快线？咱们也不知道。 好，大象喝牛奶啊。 还玩大树桩、大轮胎，加了好几个大轮胎和大树桩。 嘿，给大象乐的。 大象值百年，哎呦，这作揖！ 别让我玩了，别让我玩了， 我把这点东西好好收拾好的，又拽了这个了，还得扔了。 儿子，等扫完房子啊，拿着去，拿着去。 大象还真讲老理儿， 真正老北京大象。 完了，给这猴说这个马达加斯的环尾狐猴。还有南美的这个松鼠猴和黑帽玄猴、灰斑玄猴以及阿拉伯狒狒，这几位 灵长类的动物搁一块儿， 互相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那也说不准，用的、耍的、干的、鲜的、生的、熟的 都有。猴们还商量呢，是要从这笼子里边出去还能回来，咱们就拜他为大王。 几个猴简直是一块儿有籽没籽，有糊没糊。 这美猴嘛， 我也弄了两个，我再尝尝。 完了，肉食动物的年货呢是一些新鲜的肉，反正心肝肚肺吧，过年就吃草食动物。 干嘛吃卤煮啊？还心肝肚肺？ 草食动物啊，年货是色彩缤纷的啊，蔬菜大礼盒， 那个绿色无公害。 可都是礼盒，知道吗？这动物得自己拆，草食动物。 对， 好，河马拆这礼盒只能用嘴，一边拆一边骂。 谁记得这草绳子？ 还挺好吃。 我缺乏铜的矿物质， 吃红豆。 你看动物园草食动物那儿忙着呢。有手的，有爪的，就拆 草食动物。 你让草食动物谁有手？ 草食动物们基本上就是吃草绳子，以为草绳子就是礼物呢。 就是有爪的在拆，有喙的在那叼，有牙在那啃。好了，拆开以后有橙色的胡萝卜、紫色的甘蓝、青翠的小菜、金黄的南瓜、如玉的白菜，摆在一起是煞是好看。 羚羊还看着那南瓜怎么吃。 我这点嘴咬这么大个南瓜， 算不错了呗。 杂食动物的年货呢，一大串的名单了啊。苹果、李子、栗子、梨， 送人快板， 砸的吗？ 死色柿子，吃不得不吐的葡萄皮。 哎呦， 山楂、树叶、青菜、粗粮、细粮、糕点、鸡蛋、肉丸子， 最后还有主食，一瓶粉面烙一瓶粉饼呢。还有那个滴滴答答吹喇叭， 我头一回听说这杂食动物吃烙饼。 对， 鸟类的年货就多了，鱼、虾、肉、菜、蛋、虫， 就差牛奶了。 果粮、种子，鸟年货满满的， 满满的。 一鸟十罐， 一鸟十罐啊！也看什么鸟，鸟是小翠鸟行了，这来一鸵鸟怎么办？最好是爬行馆，送他们钻堆，让他们钻砖堆， 长虫钻砖堆。 没送礼盒，送一游戏项目， 送他们春节逛庙会。 对， 长虫钻砖堆。 对， 钻完这堆，钻那堆。 呵，你赶紧去一趟吧，热闹着呢。 哎呦，你可别去，你去你算活食。 七十二变，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公益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啊，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情绪，我很怕会。

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七十二 变。 听说你们是谁家里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是你们俩谁啊？ 大磊 不是，就是那一个 在里边吸东西、哎，他们家那狗还在上面坐着， 这是喜欢玩 啊。你们家那个狗很有意思啊，早上起来先给大磊拍醒，然后掀完大磊被子以后，把两爪子放大磊脸上， 对，然后大磊起床，他睡大磊那被窝。 早点的时候啊，他又出来了，跟大磊抢油饼、包子。 等会儿， 抢豆浆， 尤其是肉包子。 狗喝豆浆，吃油饼，这狗吃完了，它身体还好得了？ 怎么说狗了呢？说扫地机器人。 对， 这边就出来了，开始扫地。这狗，怎么狗又来了呢？ 你问谁呢？ 就是他跟这个机器人老有的玩。 不是，这个狗不光跟机器人，跟个球都有的玩。我在你这半天跟我净聊狗了。 机器人代替了吸尘器，成为了大磊他们家的新的清洁小卫士。 这都是新鲜事物，接触挺好。 机器人，哎，开始他妈还以为是真来一个人形的机器人打扫卫生呢。这衣服都给准备好了，穿这个啊。 我头回听说给机器人穿衣服， 像一个什么呀？像一地秤似的。 对对对， 在地上那叫。 我们家应该用米。 什么嘛？ 这声不错。 机器人呢，其实也分1000多的、2000多的、5000多的，价格越高，那肯定就是越聪明了啊。 这为什么？这我还真不理解。 价格高，精确定位，这些技术含量高。 嗨， 好用。 慢慢的，这个技术手段都不是那么差的多了。 对，慢慢的。 这钱呢，也就差的少了。 那是慢慢的。现在你们家用的呢，还是机器人里面属于笨的。 你就说我没钱买贵的不就完了吗？还笨的那种，你就说最便宜的。我还是等促销是200块钱买的。 对， 哎，这个机器人呢， 就是费点电， 犯点晕， 又费电又犯晕，就吃的多还不干活。 干，就是呢，有时候判断不出位置，一旦撞上脚以后，老在那儿撞。 死心眼机器人， 死心眼轴，再稍微有点绕智。 你等会儿，这个机器人还有智的？ 有啊，智能机器人啊。 他就这么个智啊？ 所以呢，他经常是错过大面积的没清扫的地方， 就把个别地儿啊。 擦得倍儿干净， 吸的都掉色了，别的地儿呢满没弄上。 如果不让他过去，他就在那撞上脑袋，一定过去当 当。 老听我们家跟装修似的，是吧？我说机器人费电， 他们家那吸地机器人啊，就跟那个脱了缰的野马似的，装上电池一开，呲儿的出去，那在后边追呀，截住他。 但是他跟那个狗玩得很好。 我买这机器人不是吸地的， 红狗的， 红狗的。 把家里现在搞的是 乱七八糟， 破败不堪。 明儿个我连机器人带狗一块送人， 尤其每次用完机器人一关的时候，那机器人还会发生一种爽朗的笑声。 他高兴啊。 那么说到定位功能呢啊，大磊对定位这两个字非常敏感。 定位系统啊，这个其实是就是说开车出门要如果不方便，有这个定位系统能告诉你走哪个路。 对，现在这个定位真是好用。你比如说你叫个车，它也能定位你。 对， 你看个电影，它 也能定 位 你。你干什么能定位啊？你扫地的时候那个离钢琴还有3米，这都能定位。 那还是机器人啊？ 但是呢，个别的这个定位也出现了一些误差，可能生活中都碰到过。 差几米没关系。 哎，你就没有碰到过定位把你支到别地儿去了吗？ 那倒是没有。 哎， 这个可千万别说这样的话。确实有朋友开着车定位定位定位，他给他选的是一条捷径，走到那儿之后就开进庄稼地了。 啊， 真的 卡在水沟里动弹不得。 你遇上了？ 没有，就是旁边张姐。 张姐怎么回事啊？ 开车定位到那个常熟了，因为不信，不因为不认这个地儿吧。 啊，不是不信这个地儿啊。 他不认识这地儿。 好，我倒不信这地儿。 他老是北京混的熟，你知道吧？ 开开这个导航仪，对话去哪儿？这儿常熟，北京有这地儿吗？ 呵，这导航后有一人呢，是怎么着？ 你口音选择呀，你可以选林志 玲。口音选择 啊，林志玲似的，请你要慢慢开哦，慢慢的哦。 这不是林志玲吧？林志玲不这么说话。 慢慢开，棒棒的，加油，执行了，左转呢。 这不像是林志玲了， 快接。 正好张姐就装那个真正老北京。 我头回那什么导航里有真正老北京啊？ 啊，这往前走吧您嘞。 但是导航出现问题了，张姐就开到了荒地里啊，卡在水沟里动弹不得。这时候张姐只好报警了。 你劝的张姐，下回这导航啊，买一贵的，让它智能高一点。 张姐那不错呢，关键接报的那个交警呢，导航好像也不准，在附近足足找了半个小时。 那这事儿啊，不赖导航了啊。这地儿太偏僻了，连交警那都没中心。 哎，后来采访张姐说您哪儿买的导航仪？嗨，我就是买那智能啊扫地机啊送的导航仪。 那这连100块钱都用不了。 还是后来那个警犬找到了张姐，上来就把大两爪子往张姐身上一搭。 让张姐下回出门带着狗吧。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哎，我跟你说，斗地主别太高兴啊！我看了一真实的新闻。 为什么不能高兴啊？ 斗地主赢牌，小伙把肺笑炸了。 啊啊！我头听说笑，还能把肺笑炸了？ 说的是啊。 然后这肺就飞出来了。 我也没在现场。 怎么能炸的呢？ 不是，我后来查肺炸的这事儿，还真的不光是那个笑，有的时候打篮球也能够肺炸了。这反正说人剧烈运动之后，身体会产生很多的热量，你自己都不知道，比平时多好多的高热。这个时候你要再喝凉水啊，然后就是一缩，这么一憋就炸。 真的？ 嗯。 哎呦，这么些年，你说叶鹏你真不容易。 我又怎么了我？ 真的，你这肺愣活到现在，你平时那大笑，嘎嘎嘎嘎嘎嘎。留神真的哪天啪的炸了， 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说点实话啊，你说咱们仨坐在一块谁没事了嘎嘎嘎乐。 你听 来了，开始了， 听留神啊， 留神要炸啊，赶紧 这先点鸟了。 我不喝凉的， 赶紧把大肠准备好了。 不喝凉的炸不了啊。 那人家这 那乐那个也不是喝凉的才乐的吧。我以前听说气炸了，没听说过乐炸 了。哎呀，别说了，太可怕了啊！哎呀，刚过年，别， 这你劝谁呢？ 还是说一健康向上点的啊？ 什么事儿？ 有事儿请打110，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有事儿找民警，这话我们知道。 但是你说这个是什么事儿都可以打110吗？ 哎，现在还真就是这样。你说是找不着道了，你说是丢东西了，开不开门了，两口子吵架了，什么都能打这个。 那你说打过去问说，我这菜买少200，买的西瓜不甜。我这医院挂不上号，这些都打110行吗？ 按理说是不行。 你还算明白。 本来我就挺明白的。 其实很多人遇到困难首选打110，但是呢，警察叔叔也不是万能的呀。 对呀、啊。 所以呢，各有分工。就有的呢是这个不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民警无执法权。 对啊，你比如说这菜价涨了， 这跟警察同志确实没关系 啊。但是有这老百姓啊，他就是想这个说这话，就不知道跟谁说，就只能找民警。 大家分不了那么清楚啊。你比如说，你们家暖气不热，你往哪儿打？ 按理说应该打那个供暖热线12315， 燃气公司的 啊，是这个 96069， 哎， 热力集团公司。 你看看差不多吧。 比如说这差着好几万数呢。 差多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你们家电路故障了， 哎，得打这个电力公司的那个热线12315，对吧？ 95598， 差不多吧。 有供水出现故障了。 我们家怎么什么都坏呀、啊？我们 你们家该搬家了。 那你不喜欢这个，换一个。 你们家流窜小商贩。 我们家成流窜小，我们家 你们家多大地儿都流窜小商贩了。 小商贩满地跑， 我听着怎么都变成小商贩满地跑了。 小商贩满地跑怎么跟蟑螂似的呀？ 跺两脚就给跺死了。 哎， 但你们家烧烤摆摊， 这些应该是归工商管吧。 这个流窜小商贩你可以打96310。 什么时候打96315啊？ 这个时候当你们家供水故障了， 打96315。 96116 你猜不着了。 但是刚才大磊说了一个什么数来的？ 12315。 12315 没连号。 12315 怎么样？ 你当什么用？ 我当什么用？我当混儿用。 你当什么事儿？住院中有打用？ 我当刚才后一个事儿我都说了要打这个来着。 还真有这个电话呀。 真的？哎，干什么使的？ 工商局消费者投诉热线。 你看看，有困难投热线。 想起一句是一句啊。 哎呦，你怎么记着的这个？ 因为好记。 但是我要还告诉您更好记的 啊， 中级综合服务热线12345。 哎呦，这更好，中级就什么都干了。 它是综合的， 就什么都管 啊。 嗯， 它是职能交叉， 有时候分太细了也好也不好，就是大家每个事儿都有人管，但是老百姓拿起电话来说要打的时候不知道该打哪个。 嗯，可以解决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咨询的问题。 嗯，所以老百姓为什么熟悉打110啊，就是因为这太好记了，110。 对，你非得把那电话号码设置成98654512，把这没人记得住哈。这个好记。 大伟，电话12345来的。 烦着打呀。 怎么那么好笑啊？ 下午2点，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大街98里。一过春节得胖十斤呢。 你想在家大鱼大肉，出去庙会烧烤肉串， 出去 会呀、 啊、爷爷奶奶什么姥姥可疼你了，哪边你都长孙。 对， 我到那边只能外孙， 长得又那么好玩，最喜欢看你吃饭，小时候就觉得你吃饭跟别人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你能告诉我吗？ 人家吃，但你这儿吧就像倒， 就是那垃圾香， 吃的 那个 香啊。 嚼，到你这儿吧 倒， 人家是咽，到你这儿 倒。 看你吃饭爷爷奶奶特开心， 这孩子吃饭不用牙， 一下子就进去。 等会儿我净吃流食是吧， 糊涂糊涂， 肠胃好，号称 有点憨， 王铁胃。当时 我吃了个王铁人，怎么出来个王铁胃？ 你还小那会儿，一个小胖墩儿往那儿一坐，一大汤锅。 你瞧我东西不配套、 哎、怎么王大磊那么小就给送汤锅去了？ 拿我下汤锅了？ 不是，把那煮那个肉勾干的搭过来，您加上馒头，加上烙饼，加上米饭， 啪啪啪啪，加米饭，那加得住吗？ 就怎么好吃怎么来。 我听不出这哪点好吃来。 到春节必然给这个老辈儿们表演小节目。 对， 报菜名。 哎，报王大爷给我们演一个报菜名，蒸羊羔，蒸胸膛，蒸鹿丸。 我嘴那么不清楚呢，我是要现原形是怎么？ 哎呀，小嘴巴巴的那个甜呀！我爱吃的是爸爸炸的素丸子，妈妈做的面筋肉，姥姥蒸的八宝饭，是舅爷包的老香肠， 全烩到我那锅里， 真是挡饭。 那是一景儿。 有人说这个人满嘴喷饭，说的就是王大雷。 我记得不是这么说的。 而且鼓励你孩子以后一定要发饭图强啊。 我们家人就这俩字不分。 那王大雷这才明白，这饭得靠墙上打底下往上舔着吃。 那这是一个大写的爱字。 哎呀， 儿时的味道总是根深蒂固的。 哎， 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家乡的菜和爸爸妈妈。 是家乡的菜是吗？ 家乡的菜 不给弄熟的吧？我说他这喂好的。 还有爸爸妈妈最拿手的那些家常菜了。 什么呀？ 多少年，这无关于口味，就是一种情节。 好吃不好吃两个呀。 对， 像爱着一个姑娘一样的爱着这些菜。 我就把这些姑娘都烩在一碗里。 当然了，你换位想想， 已经吃坏一个胃了。 不是，换位想一下， 哦， 是不是 都完了？ 爷爷奶奶、姥姥爷这 他还不是因为爱着你。 对， 人家那么大年纪了，春节前给你忙活， 他们也饿呀， 给你蜜蜂， 给他蜂蜜， 给你那个蜜蜂好那弹口。 哦， 还给我搁火里，给我弄一弹口干嘛使？ 压上重石给你，铺上那个蒲草啊，一层一层的给你放缸里， 给我放缸里， 就是你爱吃的那些五花肉炒熟调过料的那个米粉。 嗨，弄半天把米粉放里边了，还是米粉。 你奶奶姥爷今天一块儿坐着聊天， 哎，等会儿聊聊 聊你吃饭时候的盛景，老人有一句添一句，看着你就是香。 我这么下饭呢？ 哎呦，你奶奶跟你姥爷要吃你。 我姥姥跟我爷爷躲出去了。 那个时候全家人一块做饭是你最幸福的时刻了。哎，擀着小面皮儿，塞着小肉馅，叠成那个小的虾饺， 忘搁虾仁了， 全家人就放了一颗虾仁，谁有福气 谁虾。 我这也太惨了， 预示着这一年啊 都瞎， 都是欢蹦乱跳的。 对， 那还跳得了吗？就一人跳啊， 都是营养的装备的。 这什么广告啊， 全家一首这个主题曲，难忘今宵， 吃完就散， 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 住的还够远的。 神州到底就是一只虾， 青山在，人未老，人未老。 一个虾就撑成这样了， 关键是那个大虾钱儿， 大虾钱儿。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街酒吧里，小的时候，你们家打理是怎么样的开始呢？ 嘿， 当然是先抬手，然后轻轻的落下。 哎，不是，我不是说动作啊，动作你已经很熟知了。 我跟你说，不挨揍的人也知道这个顺序是先抬手，也有可能先抬脚， 也有可能是先抄鸡毛掸子。 不，也有可能是先插门。 怕你跑了， 咱们体会一下爸爸妈妈打你们俩之前开场白是什么。 我特想知道打你之前的开场白。 没有，我从小就是乖巧可人， 不说话就直接冰棒。 哎呦，爱都爱不过来呢，别说我爸我妈爱，连你爸你妈都爱得不行。这一比较，别人家的孩子就拿我小话说，大伟，你看看你小话学习多好啊，多懂事儿啊，多乖呀。 我怎么就没记着你学习成绩好啊呢？ 你呀，嫉妒，就因为这个心态不正，黑暗挨了好多次咒。 咒啊！哎呦，他爸他妈还是法师， 就是骂我，还不让我知道。 他爸他妈 咒啊，拿出一小布人来，噗噗噗， 哎， 就是又咒你又揍你， 就是一边念着一边打。 打孩子的时候嘴里不会是默不作声的，一般嘴上都给你叨两句，你个不孝的儿子。 我谁说这么复杂的话？哎， 那你怎么着，你简单个简单的， 顶多就是让你不听话， 你看 上来敢不敢了，你看就无非就是这个吗？ 你们家这个咒啊比较简单。 你们家这咒复杂是吧？ 我们家没有咒，我们家舍不得。 他们家家长啊舍不得打自己孩子，打别人孩子 就出去惹祸去是吧。 小猪他妈打小猪的时候每次都这么说，不是妈妈不愿意打你， 我妈说一句逻辑关系很强的一句话。 小花，我到现在也没转过这句话呢，你能帮我分析一下这句话？不是妈妈不愿意打你，就是很想打你。 难道莫非不是妈妈不想打你吗？ 嚯，他妈这文学修养还够高的。难道莫非不是妈妈不想打？这都几个否定词啊！ 看到你强忍不让的泪水流出来，妈妈依然是觉得哭吧哭吧，你就是也要挨揍的。 他妈是写歌词的吧？ 伤心的男人歌。 你以为妈妈打你打得不够厉害吗？其实难道你还没有确认你就是吸收了教训吗？ 我觉得他妈是个碎嘴子。 我 小时候挨揍就是因为没听清楚他妈到底说什么。 啊，这节拍还不对，你看他说的词儿跟他的拍这节奏， 对，不在一个点儿上。 你妈最后下了杀手锏，还哭，看我不打死你这。 哎，后边就完了。哎，前面那么清楚，到时候怎么唏嘘了？ 因为我们家是文明的家庭，我们听不了后边的话。 小花他们家多好啊，小花也不说没挨过打，那一挨打，听着你这外边多少人都听着，啪啪啪啪，那个打屁板进街来，一街两屁的好买卖。 等会儿。 小时候他爸打人呢，那就更有艺术性了啊。一般是比较现代感的那种。 啊，动一次打一次，动一次打一次，动一次打一次，动。 哎呦，他爸爸还够前卫的。 他妈在旁边，苍茫的天涯是我的地。 啊，他们后来这个是个组合，我知道，火了。 就是不像大磊他们家严谨，应该一般都跟大磊说，王大磊，去，把门关上。大磊后来总结出来了，只要家里人叫全名的时候，没什么好事儿。王大磊，你过来。英小柱。 哦，王大雷，你的全名叫王大雷，你过来是吗？他名字这么多字， 你全名叫英小柱这边的。哎呀，小花啊，就是拿自己一点精力啊，给别人编排上。你说我们都插上门了，他是怎么看见的呢？ 有一次是当着我的面打的呀。 啊？ 因为我告的状。 哎，我跟你说，一般还真少有当着外人打孩子，都是关着门打孩子吗？阴天才打孩子的吗？ 但是闲着没事， 阴天打孩子呀？ 闲着也是闲着。 其实打孩子当然是不对的了，那个孩子也从中学不到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 哎，学得到，哪个姿势稍微的那个不疼一点？ 闪展腾挪。 咱们胡同里大家真的总结了一下，哎呀，葫芦啊，什么这个蟋蟀呀、李彩虹啊，大家都说了。有人说是爸爸妈妈开始埋是，我本来不想打你的。然后还有的是，知不知道哪错了？不知道。错哪都不知道，啪啪啪！ 哟呵， 知不知道错哪了？知道了，知道了你还错，啪啪啪！ 啊，知道不知道都挨揍。 知不知道错哪了？不吭声，你还敢叫？你不吭声，啪啪！ 好，合着怎么着都是挨揍。 所以那天王大磊跟他妈交了个心，妈，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说童年打孩子起不到一点点的教育作用，看来我是白挨打这么多年了。他妈说，嗨，大磊也没白挨。那时候打你啊，就是为了出气，教不教育倒是无所谓。 哦， 我都怀疑是亲生的。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着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时间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他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又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神仙的事，爱好有爱才能守着门。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的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世间爱不由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真心的事，爱好有我在那守着门。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